像瘦了头发变长的，从街角走来看到我冷了，你是否像我总幻想着，在偶遇时刻能微笑得更洒脱。 我是幸福的，很平静安稳，没有流浪，也没有变得很有名，没人再提起，圈子也变了，也许是我可以回避着。而你呢，你好吗？是不是偶尔会想念我？而你呢，你好吗？是否和过去握手言和？圈子也变了，也许是我可以回避着。 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nmont 途昂，该车提供 V6 2.5T、 TSA2.0T 高功率版和 TSA2.0T 低碳版三种动力，九款车型，

就知道时常苦恋，却又记不住你出神仙，明知越是痛苦越依恋，苦在心里有谁了解，什么情不能灭，天变地变情不变，即使今天相隔再远，今天的心却依然相信，我们的爱又无法改变，

好好爱我，好好珍惜这份情感，得之不易。好好爱我， 好好爱我， 不要犹豫， 不要犹豫， 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。 心里

北京时间13:00， 好音乐959。